各位观众好，翻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岭南残月照碉楼。咁啊，听到碉楼啦、岭南咧，就知道咧今日咧我哋讲嘅咧，除咗讲中国建筑之外咧，亦都要讲到啲华南建筑嘅里边嘅种种嘅问题嘅。咁啊，今日除咗阿阮涵同埋嘉齐同我哋一齐主持之外咧，仲有请到咧就系黎东耀博士。Stan 同我哋咧就一齐咧去讲呢个节目嘅，咁咧 Stan 咧必须要讲嘅就系咧我同阿 Stan 咧就系咧即系香港电台嘅建筑呢个电台节目咧个主持拍档，咁我咧就同 Stan 咧就讲呢个中国建筑咧就合作咧就总共有16集咁多，咁所以咧喺呢段时间咧我系叫做获益良多，即系系听真嘅，即系听到，因为有啲嘢咧真系完全唔知嘅建筑系里边嘅专业知识咧去融入去讲到咧古代中国建筑加埋咧里边当中嘅历史，咁呢啲嘅结合啊同埋即系跨学科嘅啲嘅经验咧，系永远都系好宝贵嘅呢个经验。咁所以咧，做呢个节目嘅时候咧，必须咧请佢上嚟讲一次中国建筑嘅。咁啊，欢迎 Stan， 你好。咁啊， 欢迎欢迎。 系啦，先啊，不如解咗个题目先好嘛，嘉齐。嗱，咁今日点解咧？ 呢个七言就冇咩嘅，即系冇出处嘅，即系将好多嘢拼埋， 现代嘉齐咯。 你嗱，最紧要系岭南啦，即系我哋今日其中一个讨论嘅重点就系岭南地区嘅建筑特色啦。咁而碉楼即系大家众所周知，而我哋真系去珠江三角附近一带去旅行啦，都游历啦，都会见到吓呢啲系好重要嘅景点啦。好啦，咁但系咧，我哋即系今日又即系拣呢个题目出嚟，除咗就住我哋嘉宾阿 Stan 咧，佢嘅长处啦，同埋佢嘅兴趣咧，咁亦都会我哋想带出一个问题，就系我哋传统讲中国嘅建筑，其实一弹出嚟嘅第一个关键字就系木构建筑咁样，但系即系碉楼好明显就应该唔系木构啩，或者木构嘅内容比较少一啲，可能即系喺中国嘅建筑上面有一定嘅革命性啦。咁另外就系我哋见到碉楼咧，大家谂下一个好似堡垒咁样嘅建筑，为咗啲咩嘅咧？就系可能喺防御嘅功能都好重要嘅。咁我哋即係可能就會都討論一下一下，可能中國建築除咗我哋住人之外，仲有會唔會就住啲地方嘅特性、治安嘅問題、中央同埋地方嘅權力之間嘅關係，即係會唔會有啲咁嘅防禦性嘅因素喺當中啊？咁我哋今日可能討論都有呢啲咁嘅話題喺度。 係，我哋可以首先就即係講下，即係我咁相信一講到中國建築咧，好多觀眾都係同我一樣咧，都係門外漢嚟嘅，即係好難去進入。裏面去睇，咁我一睇中國建築嘅時候，你會睇到啲咩，或者記得啲咩咧？遠行， 其實中國建築你會睇到就係、是、建築物，其實好得意嘅。佢你譬如你去到一個地方，你見到一個建築物，其實你大概會知道自己係去緊一個咩文化圈。即係中國建築其實有佢自己一個好獨特嘅特色，可能大家都會諗起一啲咩樓閣啊、平台啊之類啊，甚至乎一啲寺廟咧，都會諗到係一啲中國建築嘅特色嘅。地方喺入邊，咁甚至乎我會好有深刻印象就係、是，譬如我哋好近嘅啫香港，即係你去行下平山文物徑裏邊嘅鄧氏祠堂咁樣裏邊，其實已經有好多咧中國特色嘅建築嘅元素喺入邊，所以你會發現到咧，其實中國建築裏邊咧，其實係包含住咧好多嘅文化嘅習性。咁而當然啦，你其實睇翻我哋而家現代嘅建築上面咧，就更加係即係集多種文化嘅大成，譬如有西方啦、中國啊、日本啊等等嘅建築特色入邊。所以我會覺得自己睇翻即係建築物呢樣嘢，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你亦都可以從佢嗰個嘅建築嘅風格同埋嗰個嘅技術上面咧，亦都睇到一個文化點樣去慢慢嘅成全同埋技術嘅突破咯，我覺得。 我問阿 Stan 幾個問題啦。首先第一個要請教或者同你傾偈嘅問題就係、是究竟啊，當我哋講今日係我哋歷史係咁話，歷史同埋建築，以你用建築嘅研究中國建築嘅切入，同歷史之間嘅互動係點？即係兩邊點樣互相去增益增益嘅咧？究竟 嗱咁咧，如果建築嗰方面咧，同譬如生活啦、文化科技嗰啲咧，關係係大啲嘅。咁比起研究譬如帝王將相啊，或者大歷史嘅戰爭啊嗰啲嚟講咧，咁佢譬如會睇到古時嘅人佢嗰個生活形態，亦都同佢哋嘅生活之中又睇到思想上面係究竟發生咩事咧。咁亦都我會覺得同譬如你研究嘅對象係人啊，或者啲事件啊，或者啲記載咧，如果你去直接研究建築咧，建築 講大話或者歪曲嗰啲事實嘅機會咧，就係細啲嘅，因為比較容易啲去睇清一啲事實。 冇錯，因為好多實質嘅證據啊，譬如話我嗰陣時都聽你講過，譬如話睇一啲地基啊，咁你知道一個建築物或者甚至一個城市嘅規模係點樣啦，係嘛？咁你冇得呃噶嘛，你冇可能話一個細嘅一個城國仔裏邊有幾廿萬人、一百萬人，佢嚇講唔通啦。即係通過呢啲實質嘅證據，咁你都要知道即係一啲嘅坑土啊，佢裏邊啲技術係點，咁代表都證明到佢哋本身嗰、那個。民族的科技的技術或者去到什麼地步，譬如西方整磚頭種種不同的東西。那你說那你我們另外一個問題 我想問，就是說譬如如果是有實質證據，有就這樣說，但是未有建築物，我們又看不到，今天時間是找不到建築物的話，那我們要看譬如秦朝的建築物或者漢的建築物，那我們用什麼方法可以知道其實當時的建築物是什麼樣子呢？其實 當然我們如果研究建築，特別是講研究建築歷史，如果有現成的實物的建築物仲遺留喺度嘅，當然係首選啦，直接去研究嗰一啲嘅遺留住嘅建築物啦。如果冇嘅話咧，譬如就牽涉考古啦，譬如發掘到一啲地基咧，從個地基去研究翻，去推敲翻上面究竟個建築物係點嘅咧，又或者一啲間接嘅資料啦，譬如文獻嘅記載啦。或者古時的一些畫作啦，畫了一些建築物的情況之下，在那個朝代，那我們會估到那個朝代的建築物可能就是在畫裡面這樣的情況出現的，有這樣的情況。 係啦，即係可以話，因為以前中國人畫畫都大抵都係唔會話好幻想性嘅，即係你特別建築物嘅畫，大抵都係跟翻即係嗰個實質嘅形象係點。 但係研究畫咧又要小心啲喎，因為中國畫咧有個特色，即係佢比起西方嘅畫咧，即係嗰個視點啊，或者係三維空間啊，或者透視嗰方面咧，係有你可以話有獨特之處嘅。當然你另一個角度嚟睇，直頭係歪曲咗好多，亦都好多錯誤嘅。咁咧你要去修正翻嗰啲角度啊，研究去然後先至可以去估計翻真實嗰個建築係點？係， 尤其係嗰個比例同埋大細嘅問題，所以可能會因為遠近咧，佢冇咗透視咧，根本上你比例遠近係唔啱，所以你會見到有啲部分可能特別大巨型，咁啊特別細，咁呢啲嘅問題咧都可能係即係通過一啲間接證據嘅時候出現嘅問題。 同埋中國嘅建築咧，即係我哋今日好可惜啦，好多嘢實物，我哋知道啊，睇文獻。古代幾輝煌啊，譬如阿房宮咁樣啊，即係火燒三月不全，即係我哋從佢被破壞嗰個角度嚟睇佢幾宏偉。咁即係我懷疑，即係我哋睇翻中國傳統嘅建築咧，其中一個難度咧，有好多人都講，就係我哋唔似歐洲咁樣咧，可能係會用建築嚟做一啲紀念碑證嘅，即係咁嘅形式。而我哋中國嘅尤其是宮廷建築咧，有個傳統啊，就係新朝建立往往就要燒咗舊嘅啊，咁所以啲嗰啲大楠木成日當災啊。 係啊，即係阿房宮府有講啲楠木係由四川運過去建設嘅一啲即係一啲嘅材料，咁就燒得幾燒就冇剩㗎啦，一千年嘅木， 所以真係唯有用其他嘅方法考古啊、畫像啊，咁先可以探討到好古代嘅形態係點。 你講咗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係西方建築咧，第一咧就話好多嘅唔同嘅時代有唔同特色啦，咩希臘式啊、羅馬式啊、似羅馬式啊、巴洛克啊，唔同朝代咧就或者唔同地方就有一個獨特嘅建築嘅文化嘅模式，咁又可以借住嗰個文化去講。另外咧就係歐洲嘅建築咧，硬係好多石嘅建築。咁有好多人認為咧，就係歐洲嘅建築咧就係西方建築嘅石嘅建築為主，中國建築咧就係木建築為主。而結論就係咧，木建築咧就消亡啦。咁所以咧就中國啲建築點解冇乜剩咧，就係咁解。其實係咪即係咁嘅觀點係咪就係即係一個正確嘅一個觀點？ 大致上都啱嘅啦。不過當然西方嘅建築。唔係淨係得石嘅建築啦，即係只不過可能我哋去睇西方建築史嘅時候，會揀選通常係揀選啲紀念性嘅或者一啲重要嘅。咁重要嘅通常就係用石嘅。咁一般嘅民居，你可以想象點會有咁多石，有冇咁多工人去幫你去搬運啊，起咁多石嘅建築咧？係咁啊，亦都中國建築亦都唔係純粹用木啦，當然亦都會有磚石啊咁。尤其係去到後期。譬如宋朝之後，元明清咁係越嚟越多用磚呢一種咁樣嘅物料嘅嚇。咁亦都當然西方建築因為佢嗰啲紀念性嘅建築係多啲用石咧，比起中國建築嚟講多用木咧，咁西方係傳流得容易啲嘅。咁亦都中國人某些原因啦嚇、就中意燒曬嚇、一打仗阿房宮就燒曬咁啦。當然亦都本身就算唔係講緊人為去燒 木本身咧都係好容易火災嘅、嗯。就算你講緊故宮裏面嘅好多嘅太和殿啊，或者不同嘅大殿咧，其實好多咧唔係真喺明朝嘅時候第一代嘅紫禁城建築裏面傳留落嚟、嗯。其實好多係去到最後，可能去到1900年之後都仲有，因為譬如火災而重建一啲新嘅建築。咁、嗯、你見到嘅其實唔係一定係好舊。咁、嗯、呢個就係木建築嘅問題，係好容易發生火災。嗯、打個雷落嚟咧，基本上可能 成座就 成個區啊都已經冇曬都。 不過木構建築有個好有趣嘅地方咧，就係要人嘅投入好多。佢個 maintenance 嗰個保養維修咧，係、嗯、經常要去進行咁，所以即係要有人用緊，係、嗯、啊個政權有可能即係強有力有錢可以做呢樣嘢，先 keep 到佢輝煌嗰一面。 啊，正話你講到即係公屋嘅個由木建築慢慢可能後來越嚟越多用石嘅問題啦。咁我哋欣賞中國建築或者西方建築嘅時候，啊西方建築睇頂啊，就睇個拱頂啊、巨型嘅拱頂啊，或者睇啲柱啊咁樣。咁我哋中國建築嘅知屋頂可能有幾種啊，即係種種唔同嘅啲形式。我哋話可唔可以咁講？就越嚟越多係傾向係即係最初嘅整體嘅屋頂嘅結構嘅基礎都係用一啲木嘅結構為主，咁啊側邊啲承重都係木嘅，慢慢轉移為用石做一啲越嚟越多嘅功能性嘅部分，可唔可以咁理解？ 普遍嚟講係啱嘅呢一個咁樣嘅發展嘅過程。由最初嘅比較純粹用木，去到後期慢慢隨住譬如工業嗰個發展咧，因為你譬如你做磚咧。都是一種工業嚟噶嘛，其實係咁慢慢去發展咗呢個做磚嘅呢種工業之後咧，係多咗用磚嚟到做承重去取代木柱嘅，係、嗯、有咁嘅情況。 所以就係所謂咩硬山頂啊呢種形式嘅一啲嘅結構。 係啦，咁但係譬如屋頂咧，基本上我哋而家講中國傳統建築就係講個大屋頂啊嘛，係咪呢個係最大嘅印象咧？咁其實大屋頂其實亦都係其中一個主因出現。都是因為用木結構，或者亦都調轉嚟講咧，因為用木結構，所以其實係比較適合用嗰個大嘅斜屋頂嘅呢一個咁嘅情況嘅。咁所以，譬如去到現代嘅時候，當我哋唔再用好多木結構，用鋼筋混凝土啊或者鋼結構，其實又轉變咗另一種外貌嘅形式，可能平屋頂係比較更加適合鋼筋混凝土嘅。 嗯，咁所以我哋話咧，即係由我整體嘅中國建築見到，最初係即係以木為多，係即係的確係有一個實際嘅原因，亦都有即係中國人特登嘅追求。咁但係慢慢隨住時代嘅變化，越嚟越工業發展咧，越嚟越多咧磚石嘅部分喺裏邊。而我哋之後講嘅華南建築咧，正正係其中嘅一個代表。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啦。上一節咧，我哋用個好基本嘅方式咧，講啲中國建築嗰啲基本嘅元素啦。裏面我哋欣賞嘅時候，可能睇屋頂為主，或者以木建築或者木結構為中國建築裏面一啲基本嘅部分。咁但係咧，隨住時代變化，都話咧磚石嘅運用咧就越嚟越多。所以我哋今日會講嘅啲華南建築嘅主題咧，其實好多咧都係啲磚石結構嚟嘅。其實 係啊，我哋講到華南建築用磚石嚟去起啊，當然可能同我哋地方嘅一啲特點有關啦。咁亦都隨住可能技術上面有進步啦，即係燒磚嘅，我哋係要控制到窯去到一個比較高嘅温度，然後先有啲好嘅成品。咁同埋啲磚要本身有咩嘅泥土嚟到去做原料，加啲咩落去，即係譬如我哋講到青磚，可能會有啲糯米啊咁嘅成分喺當中嚇。咁呢啲都同我哋可能南方嘅地方特色好有關係。咁但係即我哋譬如講到南方嘅建築咧，又特別係嗰啲碉樓啊一類嘅建築咧，嗰、那個防禦嘅功能係比較大啲。咁同我哋呢度嚇呢個地域喺明清時代可能近代以嚟嗰、那個動盪不安嘅局面都應該幾有關係 嘅。嗯，特別咧，我哋要知道咧，其實華南地區其實我已經自己都喺度諗用磚呢一樣嘢咧，有一個好處就係、咧，譬如我哋要知道華南地區其實都比較濕。其實用木其實有啲危機，同埋另外一方面就係我諗緊白蟻嘅控制咧，即係你諗下木，即係白蟻係會住咗啲木噶嘛，咁就會對於個建築物嘅保留咧都會出咗一個問題。咁再加埋頭先嘉齊都有提到，就係關於當時其實華南地區個動盪個問題，其實都影響緊成個建築，因為我哋要知道特別起清末嘅時候咧，其實華南地區係好唔穩定，即係譬如有咩太平天國啊，甚至乎有好多即係天災啊、人禍啊等等，令到人口又即係。 令到啲人咧一定要出洋工作啊等等，都係影響緊咧成個華南建築嗰個特色。 係啊，講到牆同埋即係個木建築嘅結構咧，有一點都可能可以補充一下，就係話咧，我哋話以前有一個講法叫牆倒屋不塌，即係話咧嗰個牆啊，即係話磚石砌嘅牆咧冧咗嘅話咧，其實間屋係唔冧。咁點解會唔冧？係好簡單，因為嗰個結構承重嘅功能咧，其實係擺咗裏邊嗰啲木嘅部分去做。咁因為木嘅部分做咗承重啦，所以埲牆其實用咗一個誇張嘅講法，其實係裝飾嘅，或者係整部外牆喺裏邊。其實冇咗佢咧，佢依然係個結構係冇損毀。咁但係其實咧，如果你真係要做防衞功能嘅公事嘅話咧，用咁樣嘅結構咧，其實係有問題。即係佢必然係一個如果要用一個防禦功能高嘅一個建築物，佢必然係一個結合嘅，即係話嗰個城牆咧係結合成為一個結構嘅一部分，咁咧先至可以真正去做到穩固嘅一個部分。咁所以我哋話由最初嗰啲普通民房啊，即係冇所謂啦，我哋牆係攞嚟裝飾嘅，攞嚟支撐或者保護少少嘅，到慢慢咧牆作為一個核心嘅結構咧，應該係有一個原因或一個動機喺度。 嗱，如果華南建築咧，其實通常我哋而家見到嘅或者可以推敲得到嘅，其實都係傾向講緊宋朝或之後嘅比較近代啲嘅。咁但係究竟早期嘅建築，我哋去睇嘅時候，譬如講緊唐代建築或者再之前嘅，一般我哋都係講緊北方嘅建築嘅嚇，或者嘅其量去到江南啦。咁其實嗰陣時嘅東南沿海啊呢啲咁嘅省份，其實都係比較偏遠啊、落後啊，都可以話係即係成個漢文化嘅邊緣地帶嚟嘅。咁佢哋可以發展出嚟嘅建築咧，係相對係慢啲嘅，比起北方，亦都可以話佢其實係一個被動咁樣去接收北方嗰個漢文化建築嗰個技術啊，各方面咁樣。 係啊，絕對係啊。譬如講到去到即係蘇東坡被即係下放去到海南島嘅時候咧，其實基本上去到官邸，即係當時首長嘅首府嘅邊個屋都漏緊水嘅。即係其實係冇乜邊度唔漏水，咁呢個咧，即係佢寫過好多詩詞去講，即係呢個處理漏水啊、瞓覺嘅時候啲水滴落嚟嘅問題，咁呢啲都會見到其實宋以前咧南方其實都冇乜邊嘅樓係真係話堅固或者穩定。 但係又咁講喎，宋朝嘅時候咧，其實講緊福建省咧，其實嗱。中國南方建築咧一路我頭先都話啦一路被動接收啊，但係咧佢亦都慢慢咧開始去自己調節啦，或者修改北方嘅一啲嘅建築形式，咁咧慢慢亦都會發展自己嘅形式嘅，甚至乎去到近代咧好出現好多唔同嘅每一個地方每一個地區再分支成為好多不同嘅形式，都唔出奇。 例如 嗱，譬如咧亦都特別講宋。even 去到宋朝咁早嘅時間，福建省有特別有一種叫插拱嘅技術。一般我哋講緊木結構柱，然後上面嘅斗拱啊或者梁咧，都係即係由個柱嘅托住嘅， 直接落個柱度。 係啦，咁南方咧特別係流行一種叫做，其實唔係淨係福建省嘅，如果去到近代廣東省都係比較多咧，用所謂插拱形式直接穿入去嗰條柱嗰度嘅。咁呢一種咁嘅形式咧。其實喺宋朝嘅時候已經有啦，喺福建省。咁但係咧，去到後尾發現咧，喺日本咧，其實呢一個所謂嘅大佛樣嘅建築啊，其實都係用呢一種咁形式。咁喺建築史學界咧，無論中國或者日本雙方咧，其實都普遍承認或者接受咧，其實推敲係由當時嘅福建省，而唔係喺北方傳過去日本嘅。咁大概就喺嗰個時候。可能日本同南方咧嗰個直接嘅貿易咧，可能仲更加旺盛過同北方，因為可能去到宋朝，可能如果去到北宋或者去到南宋嘅時候，北方已經係可能金啊、遼啊嗰啲。 喺南方係特別係寧波地方同日本通航係最方便，有客潮喺度啦。咁嗰啲海流係會輸送啲船咧，即係等佢快速好多可以去到日本。 咁呢個睇到南方直接同。將中國嘅建築傳去外邊，譬如係傳咗去日本咁樣嘅事實都有。 係啊，你啲觀點好好，即係我哋話嗰個技術嘅革新或者變化或者傳播，即係未必係一個中心去做，其實可能好多嘅地方都會因為咁而交叉去種種有唔同嘅變化。所以福建係其中一個啊，即係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建築特色嘅部分。咁我哋譬如講我哋講華南建築，佢除咗福建可能有一啲嘅新嘅技術嘅變革之外，咁就喺形式上面仲有啲，譬如我哋今日都講埋會雕留啲部分，點解會慢慢演變成為一個？譬如圍村係嘛，即係話我哋本來可能係城市包住一個城牆啦，可能去到一個村落， 係嘛？即係城市可能要保護好多嘢，但係一個村落可能都要圍住佢嘅，要包圍住佢，要喺側邊要有個防禦工事嘅，甚至乎嗰個村落嘅結構本身就係一個圍嚟嘅。簡單講就係話嗰啲屋本身就係城牆嘅一部分，即係圍牆的一部分，即係要去到咁嘅地步嘅時候，背後其實咩原因或者動機嘅？ 依個咧又牽涉，譬如頭先遠閒講過啦，即係。東南各省咧，去到其實就唔係淨係去到清末啊，即係其實去到明朝，譬如好明顯啊，哇！海盜係好大量噶嘛，特別係譬如講緊倭寇啊，或者其實有啲係中國人扮日本人嘅叫做所謂倭寇啊，係肆虐沿海嘛。咁其實呢個亦都講緊北方中央政府咧對北方嗰個控制管治，相對於對南方嗰個控制管治咧，係喺南方咧係比較弱嘅，咁所以一般嘅村民啊或者居民咧，佢哋其實冇可能完全靠住政府去保護，佢一定要自強啊，或者自組團練啊，或者喺建築上面咧，亦都係要回應呢一個問題嘅，尤其係一啲譬如咧，啱啱喺經濟上比較有錢。但係又遠離，譬如縣城啊呢啲政府嘅機關比較偏遠少少，啱啱喺嗰啲咁嘅地帶咧，就特別需要好強嘅保衛性嘅建築啊。咁咧，譬如喺廣東嚟講，最東面嘅咁係客家人啦，譬如主要客家人去聚居啦。咁佢哋發展咗佢哋嘅圍屋啦，就用牆嚟到去圍住啦。咁中間地帶，譬如廣府文化嗰方面嘅嚇廣府人，咁咧就會有我哋而家見到，譬如新界咧，我哋見到嗰啲所謂圍頭，其實就係廣府族群嘅圍村，咁亦都係用圍嘅。當然呢兩種佢哋裏面嘅結構係有啲唔同嘅。我知嘅結構可能係講緊個平面，譬如廣府人同客家人都係好強調嗰個圍村或者圍屋嗰個宗族線嘅。咁但係咧譬如客家人咧就係仍然比較接近北方中原嘅，用合院嚟到去做一個排列嘅，即係譬如一個門樓或者一個殿或者堂，然後再一個空地，即係等於合院啦，再用堂再用空地咁樣嚟排列啦。咁但係咧就廣府人咧係啦，一進一進啦。咁但係咧廣府人咧就係簡單啲喎，相對就冇咁似北方嗰啲中原嘅合院形式喎，就反而似城市，就係一個門樓。然後一條長嘅巷，好似一條大街咁，去到個尾有神廳咁。咁呢個咧都係睇到呢個廣東省咧，譬如嗰陣時嗰個防衛性咧，咁兩個都係用圍牆嚟做啦。咁再向移去西咧，譬如講緊即係講廣東西路嘅所謂就五邑地區啊、四邑地區呢啲咧，咁咧佢哋又反而咧又雖然係好多道拆，但係咧又少用圍牆喎。咁反而咧用高度嚟到去做啦，就係起一啲碉樓啦，咁所以用令到啲盜賊比較難去向上去攻，永遠都係向下攻擊就容易過向上去攻上去噶嘛，亦都可能從高處譬如去射啊，嗰陣時已經有多槍炮啊咁樣啦，咁去趕走啲盜賊啦。咁大概你見到華南建築同嗰個防衛性咧，其實特別喺民居方面咧都有好大關係。 不過華南建築咧，或者整個南方沿海地方嗰啲防衛性建築，即係仲有福建嗰啲土樓啦，咁就可能冇咁多磚石，多啲泥土嗰啲結構啊，即係咁樣嘅一啲特點啦。其實仲有一個可能發展出嚟嘅原因，即係除咗個盜獲治安不正、盜賊好多之外咧，就係嗰個家族制度嘅興起啊，即係特別係聚族移居嗰個風氣咧，喺明代以嚟咧就好興盛啦，就養到即係大家族可能係有百幾二百人咁樣嘅一個團體，佢哋就有條件、有經濟能力，亦都有人力啦，可以去做到一啲比較防禦性強啲一啲建築物咯。咁呢個都亦都要考慮。咁至於咧喺廣東以西，即係廣府以西西江流域一帶咧，嗰啲碉樓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建築嘅要向高發展嘅原因咧，就因為喺清末民初咧有大量嘅水災出現啊，即係向高發展係有一個防涝嘅嗰個好處咁，所以我相信都應該係一個好重要嘅地理原因喺度發展起身。 即係我哋都去過好多客家嘅啲，即係啲建築物啦嗰啲部分，其實好多咧都係即係有問題嘅時候咧，可能全好多人咧就可以走咗入去個建築物裏面做一啲嘅保護啊、避難啊咁樣嘅呢個角色。我諗幾邊咧都有一啲咁樣嘅結嘅諗法去做。即係，但係我想問，即係個基本問題就係點解當時 咁多問題，大家要保到咁嘅地步，即係諗下，如果即係去到咩場合，去到咁，淨係海島，即係一件事，仲有咩原因係去到咁？大家要去到即係起到，其實更加係準武裝嘅部隊嘅咁嘅狀況。 其實肯定唔止係海島嘅啦，即係去到譬如清朝一路嘅記載咧，尤其係五邑地區咧，都係甚至乎去到民國時代，都係仲有好多盜賊啊嘛，係咪啊？響馬嘅盜賊啊，呢啲咁樣，咁嗰啲碉樓咧，其實就係、是亦都係要嚟即係防衛嗰啲陸上面嘅盜賊咧，就唔係淨係講緊明朝時代嘅倭寇嘅。 即係其實碉樓有個感覺，就好似摸住個制空權嘅感覺，即係你喺個高點嗰度去望住下邊嘅人攻入嚟。 不過大家都開槍咧，應該未到打炮嘅。如果唔係，碉樓都頂唔順啦。 哦，咁啊，嗰陣時個炮咧，其實一般就用炮呢個字咧，其實主要都係講緊 手槍 槍嘅嚇，槍或者手槍啊咁 嗰。所以我哋可以見到咧，就係、是。江即係華南一帶衍生咗起碼三種嘅一啲形態，無論係一個建築群嘅形態，或者係一個樓嘅形態，其實都係一種防衛嘅功能。佢證明咧，東南方咧就係即係冇喺想象中咧係咁太平安樂嘅。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啦。我哋正話第一節，正話上一節咧，其實都講到好重要嘅問題，就係華南建築裏面好多嘅建築特色咧，其實同佢所屬嘅族群咧連結係有關係嘅，即係唔同嘅族群咧都發展出唔同嘅地方特色。咁當然啦，因為即係家齊都講嘅最重宜居嘅特色，其實唔同族群面對緊嘅亦都有啲唔同嘅個別嘅困難，譬如住喺即係可能即係珠江一帶嘅，比如更加多要面對嘅水災嘅問題啦。咁啊邊可能係山地啲，可能面對嘅係一啲盜賊嘅各種。各樣嘅問題，所以佢哋會呈現嘅係唔同嘅建築特色嘅面貌。咁所以嗰個建築物本身喺度咧，咁但係個功能同埋功用咧，其實具體上咧都有啲細緻嘅分別。譬如話有啲防衞性好強功能，咁佢係常住啊，定係其實唔係淨係攞嚟特緊急時候避難嘅時候用嘅？咁其實係點樣嘅用途嘅咧？ 如果講緊五邑地區啊，特別係譬如開平啊、台山嗰啲咁嘅碉樓咧，其實就兩類嘅。有一部分咧就真係佢平時都可以喺嗰度住。咁當然嗰啲咧，你會見到啦。如果你去參觀，你都知㗎啦。你嗰啲啊，當然特別靚啦，因為佢長住嘅嘛喺度。咁咧有另外一啲咧，咁平時佢未必喺嗰度住，可能佢喺碉樓嘅附近咧有另一座叫爐嘅呢一類型嘅建築，即係等於係一啲大宅，仲靚嘅，仲方便嘅，唔使日日行上去頂樓嗰度嘅。咁嗰啲咧，咁可能裏面個碉樓咧，平時就主要攞嚟儲物啦，儲糧啊，或者係一啲緊要嘅嘢，等於好似佢嘅保險庫咁樣啊，擺曬佢嗰啲重要嘢喺裏面。遇到真係有盜賊嘅時候咧，咁咧個家人就會匿入去啦。或者如果佢本身係喺嗰個地區有一啲嘅德高望重啊咁樣啊，或者係有啲公職嘅話咧，有亦都有可能咧就容許，譬如嗰條村嘅一啲村民咧都全部匿入去。咁亦都跟住就同時就嗰啲咁嘅鄉用就喺上面又係去射嗰啲咁嘅盜賊，有咁樣嘅情況，兩類都有嘅。 咁我哋如果睇譬如正話你講嘅種種唔同五邑嘅地區嘅碉樓，咁佢有咩真係發展出嚟嘅建築特色係即係可以去話俾大家知嘅？即係佢有咩獨特之處咧？其實 嗱，其實如果講呢、這個五邑地區碉樓咧，咁最緊要我哋睇下佢個背景啦，即係發生嘅背景嘅。點解好似淨係得嗰個地方先有呢一類咁樣嘅建築物咧？咁其實咧，如果講緊樓呢一種建築物，或者碉樓啦，或者另外有啲地方可能叫炮樓啊，咁喺中國唔同地方都有嘅，唔係淨係五邑地區嘅，甚至乎其實如果講緊早期啲嘅，即係清末民初之前嘅，其實喺其他地方，甚至乎新界或者大嶼山都仲有一啲嘅遺留住嘅，咁啊深圳亦都有好多啦，或者遠到去譬如四川啊呢啲咁嘅地方，傳統上都有呢一種嘅高樓建築嘅，主要。你見到高樓建築咧，咁你估計到就係要嚟就係防衞嘅為主嘅。咁而且呢種樓咧嘅形態咧，其實亦喺某有啲情況之下咧，同圍村咧係結合嘅。咁譬如廣府式圍村好多時咧，四隻角咧都會突出嚟特別高嘅。或者我哋去到沙田啦、曾大屋咧，最明顯啦，而家可以見到嘅客家嘅圍屋。咁佢有一個好明顯嘅四隻角，就係有一啲嘅特別高嘅突出嚟嘅炮樓啦，咁樣。咁呢其實都係同碉樓咧喺個建築嗰個形態上面咧係有一啲嘅關係嘅。咁可能係有時，譬如村 加四隻角嘅樓，慢慢再演變，可能覺得可能獨立去起一座樓係比較適合啲嘅。咁咧，咁佢之間咧有一個咁樣嘅時間性嘅演變。咁去到五邑地區，去到清末民初咧，特別咧佢哋就傾向咗用一種獨立式嘅咁嘅碉樓咁樣嘅形式嚟做嘅。咁當然亦都要我哋去睇碉樓，見到佢哋好似個樣同我哋譬如起碼同真彈屋嗰種好唔同喎。喂，明明係好似啲西方建築，哇，好似去咗意大利嗰啲咁嘅塔樓咁樣嘅喎。咁呢一個當然就同佢當時五邑地區特別多海外華僑係有關係咧，好多都係佢哋喺外地首先就賺咗一啲錢啦，咁啊翻去。寄啲錢翻去，或者直頭退休咁啊，翻去佢哋家鄉。 金沙八咯， 其實呢個都一段好得意嘅歷史，因為其實點解佢哋最初要離開家鄉去打工，就係、是、因為太窮，即係根本就係當時係冇，即係冇辦法喺自己家鄉度可以生活到，所以佢哋就焗住就要出嚟打工。咁但係當然，其實翻得嚟起得碉樓嗰班應該係好幸運嗰班，亦都係捱得最辛苦，又即係講得衰啲就係、是。即係仲留到條命翻嚟。 碉樓嗰個建築之所以有咁多海外嘅錢可以翻到嚟，香港都好重要嘅，因為香港係當時匯款嘅中心啊，海外華僑就去外國打工，喺度就合法上船啦，非法嗰啲喺澳門上嘅，俾人賣豬仔嗰啲，咁啊即係上完船喺海外賺到啲錢咧，就可以好靠住香港呢個地方，因為嗰個匯款比較信得過，咁就大量匯啲錢翻嚟，而香港嗰個崛起都係同呢樣海外貿易啊、海外華工好有關係。 係講到咁多族群嘅問題，香港都的確係一個重要嘅位置，同埋都揭示到一啲嘢。我哋話其實喺再早之前，譬如五十年代或者五六十年代再早之前，其實喺新界嘅地方咧，正最多人講嘅方言可能係圍頭話同埋客家話。咁其實都族群都分得好清楚㗎，東西兩邊啊，即係新界東其實就係客家嘅範圍，即係佢都係客家話為主。新界西就係圍頭話為主。咁新界西連咗去即係今日嘅深圳啊、做普安啊，總之人其實都係嗰批嘅族群。咁所以你會見到其實喺就算喺香港，你都見到咧，其實係有一啲嘅族群嘅各自係。即係有一個位置喺度，咁而呢個族群位置可能係太平無事啦，咁亦都喺中國嘅南方其實出現過呢啲激烈嘅鬥爭，譬如有出所謂嘅土客嘅鬥爭，或者叫土客嘅械鬥嘅情況出現。咁簡單講就係話族群之間係因為經即係簡單講就係土地嘅壓力嘅問題，人口嘅問題，冇地耕作或者冇地揾食嘅問題，咁喺爭一陣口角啊爭奪之後咧，慢慢演變成一個即係越嚟越多嘅唔信任，咁可能有啲出格到佢有種種唔同嘅歷史事件咧，就演變。變成一啲巨大嘅械鬥。 講起呢個土客大械鬥咧，其實令我諗起我哋即係睇基督教聖經講民要攻打民，就真係民要攻打民。原本格禮論寫可能很好嘅，但因為你族群唔同啦，咁可能就即係導致到好似仇人一樣啦，即係去仇殺嘅。咁土客大械鬥都大概發生喺太平天国同時啦，1850年到1870年代之間呢段咁嘅時間。咁咧有唔少前輩學者研究過啦，可能當時喺珠三角一帶咧，即係因為呢個械鬥死嘅人咧超過50萬，係一個比較龐大嘅一個即係人與人即係中國嘅內戰嚟嘅。咁而土客大械鬥咧，其實個起源好簡單，大家諗下。我哋以前講香港歷史四大族群，咁啊，即係從來都覺得好似正常喺度生活咁樣，相安無事，但係唔係嘅，即係原來係即係好多仇殺出現。我記得咧，我去一個喺元朗嘅客家圍村啦，咁客家圍村嘅祠堂裏邊咧就擺咗把大關刀，就係、是、同本地嘅即係另一個姓氏嘅人打仗。攞翻嚟嘅戰 利 品啊，即係佢哋收咗喺度， 即係展示人頭嘅意思 啊！即係總之你可以睇到佢哋嗰個仇恨或者係嗰種族群之間嗰個壓力，可能到今時今日就冇咁嚴重啊，但係即係仍然有一定嘅芥蒂喺度。所以你問一下，如果嗰個人係客家人，你客家人佢哋會 friend 啲嘅， 所以亦都會影響埋嗰個建築嗰個風格特色咯。 係噶。咁不過如果講土客咧，其實嗰陣時喺即係五邑地區就好龐大嘅一個事件啦，死好多人啦，亦都其實如果講緊香港，其實都係好特別嘅一個地方。啱啱咧嗰個地帶咧，即係講緊新界一路落去九龍，其實啱啱咧就係東面就係客家族群嘅嗰個來源咧，或者聚居地啦。咁西邊就係廣府族群。啱啱咧香港同新界咧就係喺嗰條線嗰度嘅中間，所以咧兩邊嘅 人啦，同埋兩邊嘅建築啦，兩邊嘅文化，啱啱喺香港可以睇曬嘅。咁啊，再加上亦都香港有好多頭先啊，嘉齊兄講過啦，同五一地區嘅一啲嘅會展啊嗰啲咧，都有一啲嘅好多嘅交流嘅。咁所以咧，香港亦都其實曾幾何時咧，好多五一人嘅佢哋亦都係相對比較有錢啦，或者學識亦都係高啦。咁咧對香港好多亦都有好大貢獻。 咁當時五一嘅即係生活形態係點？我知道你都有啲相關嘅研究做過嘅，即係佢哋嘅情況係點？ 咁我其實好好彩啦！嗰陣時我做我嘅博士論文嗰陣時咧，咁上去五一地區嗰度做研究啦。咁有一啲譬如當地嘅大學咁咧，咁去過有一個圖書館啦。咁佢哋得到啲前輩幫助咧，咁睇過佢哋咧，其實嗰陣時咧有好多。啲地區嘅雜誌啊，譬如有一本叫《新靈雜誌》， 新靈雜誌，咁你好似有，即係佢有個封面喺度帶過上嚟俾我哋。 係啊，係啊，咁咧就係啦，咁其實就係一個新靈嘅意思咧，其實即係等於而家嘅台山嚇、當時其實喺民初嘅時代咧，咁咧就喺即係台山咧，其實就其實咧喺清朝嘅時候咧，而家嘅台山咧就叫新靈嘅，咁所以咧佢嗰陣時咧喺民初嘅時代咧都係叫做新 叫新靈，即係台山嘅雜誌， 冇錯啦。咁呢個雜誌咧好特別嘅，好似咧我睇咧而家咧就嗰啲咁嘅八卦周刊啊，或者懂新聞咁好多啲 有咩八卦 奇怪嘅新聞喺裏邊嘅。首先咧頭先都講過啦，即係呢個台山地區啊嗰啲咁嘅。家族與家族之間咧，佢哋嘅聚族而居咧好強嘅，咁所以咧你會估計到咧，一定係有好多嘅糾紛啊，有多嘅 爭水爭田 啊，咁啊亦都睇到佢哋，譬如有記載嗰陣時，有好多嘅家族之間嘅糾紛啊，或者係甚至乎係民間同埋官府之間嘅鬥爭啊，咁譬如我去睇佢哋就咁揀幾篇嘅報導啊，譬如有一篇叫《房界之爭眾》啊，有。 房界之爭仲即係 爭一啲房屋嘅邊界啊！ 咁啊，即係打交啦，即係打交啦。 咁啊，或者呢個爭界幾乎讓和，咁即係咩咧？即係差唔多要打交噶啦。就其實亦都好多就係真係有打交嘅情況啊！區警呢個抗警費被拘，咁啊，即係譬如。同官府之間啊嚇，佢其實嗰陣時啲人咧，即係嗰啲一般村民都要交一啲警費嘅，咁啊有啲人唔肯交，咁啊結果俾人拉咗啊咁樣，或者有兩條村之間佢哋嘅爭執，咁樣就訴諸呢個武力啊，咁樣好多呢啲咁嘅記載 啊。其實喺民末以嚟咧，我睇過啲好多案例啊，就係喺廣東啊、福建一帶咧，嗰啲族群與族群之間、家族與家族之間、村落與村落之間，佢哋不停咧就有呢啲咁嘅爭界啊、爭水啊嗰啲械鬥出現，即係官府有時介入唔到啊，因為打死人咁點算咧？邊個係真空咧？ 係 群交嚟噶嘛？ 其實我哋即係知道，就算到今時今日都有啊！即係譬如你起座樓個花園啊，起到起出條路度嚇，你又霸咗我邊啲地？係嗰笪地本來係留俾我邊個邊個嘅？咁啊，依啲咁嘅古仔啦，好似係即係老生常談，但係背後其實就係土地壓力咧，其實持續喺華南地區即係越嚟越高壓，因為人口滋長嘅原因。咁所以衍生出嚟即係一個地方嘅一啲嘅八卦嘅嘢，大家最關心嘅事，可能就係土地嘅問題，邊最關心都唔定。 土客大械鬥其實佢爆發嘅。原因咧，好大程度上就係因為嗰啲廣東沿海，特別係喺西江流域一帶嗰啲居民啦，佢哋好多嗰啲爭執，咁啊即係當時中國政府清朝政府忙於鎮壓太平天國啦，咁就無力喺廣東搞好多即係治安問題，咁於是乎咧地方官員就揾嗰啲客家族群咧嚟到去幫佢哋。咁就結果客家族群真係幫咗嗰啲人啦，但係本地人就嬲咗啲客家人，咁所以兩者之間咧，最後就儲咗好多仇恨，就即係家家户户打起仗嚟。 係啊，所以我哋話即係亦都衍生到即係好多語言咧，即係香港嘅方言嘅部分啦，即係各自喺方言背後代表住好多唔同嘅東西。咁啊，團結又好，分裂又好啦，即係最緊要就係話咧，即係慢慢衍生出嚟咧一個更加好嘅一個華南社會。 各位观众好，翻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咁上一节咧，我哋讲到咧土客械斗嘅种种嘅原因同埋问题。咁其实点解会有即系土客个土地嘅严重嘅土地压力咧？当然系因为人口滋长嘅原因啦。咁同但系其实咧亦都有同咧清朝初期咧迁界嘅问题。咁我哋话即系因为海边不清啦，简单讲就系因为当时台湾郑成功仲喺度啦。咁清朝政府咧就认为咧就系华南地方，尤其系即系广东一福建一带咧，就同郑成功有联系。 沿海居民都帮佢哋 联系呢个联系啦，同埋。正土的原因就是向內陸遷界，咁簡單講咧，嗰啲地方就變成一個無人區域，係好耐嘅時間。咁之後咧就係廣東嘅地方，尤其係香港嘅，即今時今日都仲有講咧，就係咧周王義公呢兩位仁兄咧就多次努力咧，就希望嘗試咧就復界。咁最尾咧就不好啦，清朝就復翻俾你，俾你啲人住啦。咁復界，咁當然有本地人翻翻嚟住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咧。遷空咗、虛空咗嘅荒野、荒地咧，係必須有人充實嘅。咁呢個時候咧，就係好多嘅啲嘅新嘅人咧，就搬咗入嚟。咁尤其咧，即係簡單講就是新移民啦。咁就當時咧，啲可能喺山地裏邊咧，有都有地方壓力嘅一啲客家人咧，就更加多咧就樂意去呢啲沿海嘅地方去居住。咁簡單講就係兩批人咧，同一時間去到呢度。咁而當時嘅鄉情啊，更強烈嘅聚居嘅意識，加埋依一個咁樣嘅。兩邊人住咗一路嘅雙重嘅土地壓力咧，嗰、那個嘅積累嗰個力量咧就係相當之大，咁結果就引爆我哋上一次所講嘅種種唔同嘅問題所在。 係啊，到其實清朝初年可能個統治都有效，但係政府可能越嚟越山高皇帝遠，而即係百姓裏面人口壓力隨住所謂盛世嘅康雍乾嘅滋長越嚟越大之後。咁嗰個壓力就即係相當爆 發。你盛世冇關我係㗎，我每一日都摩擦。你講嘢我又聽唔明，我又 人口太多啊，即係人口太多，即係大家土地唔夠，即係賴話啲水唔夠又賴隔離，隔離梗係異族人比較好賴㗎啦。係 啊， 不過好在嗰個土客大械鬥咧，就真係只係局限咗喺五邑地區，台山啊，主要係呢啲，就冇波及到香港嘅新界。咁啊，理論上就都。相對比較和平好多嘅，即係喺新界嘅客家同埋廣府人。 不過防衛性嘅建築喺五邑一帶要咁強 調，所以我哋正話講咗好多五邑嘅建築嘅防衛性啦、大械鬥啦。咁但係五邑建築除咗依啲嘅，即係好似好緊張、好大張力嘅建築之外，仲有冇其他嘅建築嘅部分？ 我自己就比較熟悉少少就係墟市啦嚇。咁五邑地區嘅墟市其實。相對於全中國，其實都會不同地方都有墟市嘅。咁五邑嘅特別之處咧，咁可能有可以有兩個方向嚟睇嘅。首先就係五邑地區特別多華僑啦，海外華僑啦。咁佢哋譬如賺咗錢喺外地，咁寄錢翻去，咁呢個都係成為佢哋去投資房地產嘅一個方法嚟嘅。當時華僑咧，佢哋喺外國生活完之後咧，帶咗一啲嘅資金翻去咧，咁亦都再帶好多嘅知識翻去嘅。知識啊，包括咩咧？譬如工程上面啦、設計啦、建築嘅設計啦，譬如建築上面佢一啲西方嘅裝飾啦，或者規劃上面咧，都會參考唔同嘅地方。譬如當時台山有個地方叫公益埠，譬如成個都用格仔嚟到去規劃嘅。咁好多人咧就會認為佢，因為佢其實喺美國嗰度居住，咁有啲記載就話佢其實係來自美國曼克頓嘅嗰個咩規劃形式去規劃嗰一個咁樣嘅， 即係成條街咁樣。 係啊係啊，真係㗎！你去到係即係一個成個 grid 咁樣嘅形態嘅。咁另外就係譬如帶嚟咗一啲譬如嗰啲古粉製啊。咁嗰陣時咧，我會睇到有多啲所謂嘅招股章程啊，咁嗰啲咧，其實唔係單止係呢一個嘅墟市嘅發展嘅，一般嘅村落發展或者嗰陣時有新寧鐵路啦嚇，其實都係靠呢啲咁股份制去集資嘅嚇。咁呢啲都係相信同華僑喺外地所學識到嘅一啲比較相對現代啲嘅經濟嘅模式咧，咁你去。應用喺佢哋嘅鄉下嗰度嘅。 五邑係咪都有啲墟市嘅存在啊？ 係啊，其實有好多墟市嘅。咁而墟市除咗譬如華僑佢作為政府同埋一般嘅村民之間嘅中介人咧，嚟到去發展嘅嗰啲墟市之外咧，咁一般嘅村民其實就係靠住好多嘅不同嘅宗族組織。佢哋嘅不同家族，佢哋嘅宗親會啊，唔同地方、唔同嘅各大嘅姓氏啊，咁樣去 安排組織咁去發展唔同地區嘅一啲墟市。 我理解嘅墟市咧，就係以前嘅墟市就係可能係定期嘅開嘅一啲嘅，即係可以俾你做生意啊、做買賣嘅一個地方啦。咁可能係十日啊、15日啊， 即係 一個週期。咁當時即係五一嘅墟市係定期開啊，定係其實已經係去到唔休息，一直可以長期開嘅墟市？咁點樣形態嘅？其實 咧，絕大部分嘅五一嘅墟市，尤其係講緊。譬如鄉郊地區啲嘅，即係叫做相對於大城市嘅市場嚟講，就比較低級少少嘅咧，都唔會每一日都開呢一個墟市嘅嚇。大部分都係五日一次嘅， 係啦，咁個趁墟啦，係 咁嘅，係啦，所以有啲咩趁墟嘅情況。咁亦都有，譬如如果講翻嗰個新靈雜誌咧，亦都記載好多喺墟市裏邊嘅情況啦。咁嗰本雜誌特別多啲八卦嘅新聞咧，譬如會講好成日都會有一啲聚賭嘅形式，咁跟住咧就會有啲嘅官兵走去捉嗰啲聚賭嘅人啊，又或者嗰個墟市裏面有唔同嘅人喺度打鬥啦，甚至乎有一啲嘅譬如有一單新聞就係話喺個墟市裏面有一啲神功戲，咁神功戲裏面咧突然間咧就有一個嘅女士嚇，佢就呢一、這個好衣著妖冶咁樣去勾引一啲睇戲嘅人，咁結果真係有啲睇戲嘅人咧就同嗰個女士咧去咗個嘅附近嗰啲地方去胡天胡地咁樣，有啲咁嘅記載啊，咁呢啲就係嗰陣時嘅嗰啲墟市咧日常嗰個生活啊，即係好似。譬如我哋而家咁好多資訊㗎嘛，每一日都譬如睇電視、聽收音機、上網。咁嗰陣時其實嗰啲墟市嘅功能呢，除咗攞嚟買嘢之外呢，亦都係好似一個即係公共空間啊，你去接收好多資訊啦，見好多唔同嘅人啦，做好多唔同嘅娛樂啊。 我覺得好鬼正一樣嘢就係咩？就係、是、我哋數裏面你諗咧，就係華南地方咧，圍村啊，耕下田啊，太平生活啊，趁去初一十五啊，然後過年嘅時候就係做啲嘅祭祀活動啊，整體佢哋都係冇娛樂噶嘛。係嘛？即係你明白我講咩？就係佢冇娛樂，但係咧聽完阿 Stan 講之後咧，佢唔係喎。我哋話咧，即係嗰種嘅混亂啊、城市啊、種種唔同嘅可能性啊，即係喺大歷史下面我哋遮咗佢好多。 所以趁虛先係娛樂。 或者話以為啲嗰啲管治啊，好有規矩啊嗰啲嘢，唔係喎。即係華南你見到係喂好多自由嘅空間係可以發揮。 我都有諗到一樣嘢，就係咧，其實聽完你咁講之後，我會突然間諗起就係、是、五一地方其實點解？佢哋有咁多碉樓咁多城，佢會唔會因為咧，即係太多，即係其實好多頭先講，好多係華僑出咗去打工，呢個地方其實係特別地富裕，所以就吸引咗好多人嘅目光，想去打主意，所以佢哋先至要起到咁靚嘅地方。 咁當然咧，其實咧，即係五一地區特別係台山啦，即係最有錢嘅，亦都係最洋化啦，亦都係比較先進啲啦，亦都自由嘅。嘅氣氛係強啲嘅，咁所以咧就會多好多嗰啲好多好奇怪嘅角色嘅新聞啊，或者啲人嘅生活嘅狀態比較多姿多彩。 我哋講咧就正話咧講啦，就係、是、有錢嘅地方、富裕嘅地方啦，咁啊實體俾人哋謀住啦。咁我知咧就係、是、Stan 其實自己個人興趣係咩咧？就係咧就喺好多嘅電影裏面咧尋找裏面嘅建築物。咁究竟佢做得似唔似？有咩虛假嘅，或者咧就係廠景定實景啊？定係電腦嘅 CG？ 佢咧就即係可以講係瞭如指掌啊，總係揾到咧證據去證明。咁我知咧就係阿 Sam 最今次咧就因為講呢個五一嘅建築咧，就想講咧就係電影《讓子彈飛》裏邊嘅建築。咁大家知《讓子彈飛》嘅個基本故仔啦嚇，就係、是、咧一班嘅其實係盜賊啦，其實背後可能係有原背景嘅盜賊。咁啊亦都有種種唔同嘅原因去到一個城市中間嘅一個故事。咁裏邊咧就有五一十景，譬如依一幅咧就係一啲當時嘅一個 虛市嘅景， 呢個係虛市。嗱，講翻呢一個。呢、這個讓子彈飛咧，其實都同我嘅研究咧，五一墟市咧係有啲。 依幅圖嗰個地點係邊度嚟嘅？ 呢一幅圖咧就係、是、江陵墟、就係喺台山嘅近開平嗰邊嘅嚇。咁、當年咧，我去做實地研究嗰陣時咧，去到有個地方就唔係呢個地方，就係、是、另外一個叫丁江墟。咁去到咧，咁其實我已經去過好多次嘅啦。咁嗰一次咧，我去到嗰個村民嗰度咧，就佢就同我講喎，話喂，周潤發嚟拍戲喎、 咁我咧就開頭我覺得一般嗰啲村民講嘢咧都比較水分多，我唔口信嘅。 咁依個咧，依個又係咩地方？ 咁咧呢一個地方咧就唔係丁崗墟，就係、是、都係江陵墟。咁我哋睇到咧呢、這個其實一般嗰啲咁嘅墟市，佢見到嘅即係嗰啲咁嘅形態，就係、是、基本上就係民初時候嘅墟市，就係一啲騎樓嘅建築嚇。咁、咧譬如呢一種就係比較用窄嘅街道嚟到去做一個嘅規劃形式嘅嚇，咁、呢個就係有啲似我哋即係香港嘅街道，不過佢比較窄啲。咁、但係咧呢一個咧就係、是、另一個啦，就係、是、我頭先講過嘅丁崗墟。你見到咧中間嗰個地方咧，即係最遠嗰度咧，有一個特別高嘅建築。咁、其實我嗰次落去嘅時候咧，見到咧，咦呢、這個新起嘅喎，呢一個中間呢個幾層高嘅建築物。發生咩事呢？咁村民同我講話周潤發嚟拍戲。咁、我咧就不嬲都對村民咧講嘅嘢咧，都要有少少保留態度，因為可能都有好多水分嘅。咁、我心諗，喂，周潤發嚟拍戲唔係啊話，啊點知真係兩年後，原來讓子彈飛，我見到真係喺嗰個地方度拍。 就係中間白色嗰座樓就係特登起嚟。 係啦，咁其實係點解呢？嗱，一來咧，其實嗰個墟咧，其實已經係即係三十年代去起咧，咁一路經歷好多改建啊咁咧，有啲建築物咧其實已經係換咗一啲新起嘅建築，咁佢咧其實一方面咧，如果喺個電影裏面嘅鏡頭咧，佢有一個兩其實兩邊都有一啲特別高嘅建築嘅假嘅建築物新起咗出嚟嘅，有個鐘樓啊咁樣嘅，如果你睇過你會記得，咁咧可以成為一個鏡頭裏面有個焦點啦嚇，咁、另外都係遮住嗰啲一啲新啲嘅建築物嘅其實。啊，咁樣嘅佈景板嚟嘅。 正話你見到嗰、那個即係墟市嘅結構啦，大抵就係話咧，佢平時咧就唔開嘅，但係逢五日咧一次咧，啲人咧就會係開啦。咁然後咧就喺裏邊咧就做種種嘅即係做生意嘅活動。可唔可以咁理解就係正話嗰個墟市就係咁樣嘅模式？ 嗱，唔同嘅墟市咧，佢有唔同嘅佈局啦，或者唔同形式嘅。頭先見到嗰個丁崗墟咧，其實我哋見到係一種比較佢算喺五一墟市中特別大型，同埋中間嗰個大廣場嗰個面積係特別大嘅。咁咧根據村民所講咧，喺以前咧，其實我哋相信喺民初時代，其實中間就唔係一個大空地，佢亦都有一啲比較簡單啲嘅木構，好似我哋就叫墟棚啦。其實就一啲簡單嘅簷篷，咁咧你喺墟日咧，其實主要咧就係可以喺中間嗰度一啲流動式嘅小販啊，或者嗰啲咁嘅商人喺中間嗰度去賣一啲，譬如主要係濕貨就喺中間，而四周圍咧主要就係固定嘅鋪頭就係做乾貨嘅。 我哋聽到即係今集Stan 講咗好多即係五邑嘅呢個建築，咁你又見到咧，即係裏邊嗰種嘅庶民嘅生活嘅形態咧，其實同我哋一般想象嗰種嘅高大全咧，其實好大分別嘅。我哋今集就到呢度，再見。